花生当饭食 ，CY 听曲直。大家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周博贤。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接翻到嚟啦！即系其实头先我哋讲紧，即系话支联会啦，即系或者系六四今日啦。咁啊，即系你见到好多奇奇怪怪嘅嘢，系全方位打压啦。嗱，今日咧，仲有另一单嘢，好搞笑嘅。即系系好巧合嘅。 喂，不过我简单总结少少咧，因为大家惊大家有误会咧，就系咧，支联会有责任，但系唔系对嗰个结果咧负重大嘅责任。我哋需要警醒一样嘢，就系背后而家有一个庞大嘅力量咧，向全方位嘅方法咧，系打压呢个运动。 系咁，所以我哋即系花生台嗰个 以前咧就系建制派做嗰啲嘢，发觉系唔奏效。你是但揾条友出嚟讲咧，就硬系吹谷更加多人。而家就揾呢班友，貌似系民主派，但系其实根本咧，唔知系真心交咧，定系背后有人喺度策划。 所以阿张晓明咪话要票债票偿咯，话香港人嗱，以前咧就叫票债票偿，就梗系郁文啦，系咪？喂，依家都继续叫票债票偿噶，大家估下系咩人啦？ 所以咧，你将我头先阿金英形容得唔系咁好嘅所谓阴谋论，你当我系一个假说。英文你叫 hypothesis，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啊！呢样嘢，我觉得而家咧，你不能够不忽略喺分析香港嘅政治问题同埋香港嘅运动嘅时候咧，系呢一个因素咧，系完全抽离嘅。你一抽离呢个因素嘅话咧，你个分析就好偏颇。你对个问题嘅判断咧，亦都系攞错咗重点。嗱，我再举多个例子，我上两个礼拜冇机会做节目啦。你攞怀仔个例子。 唉，绝对系啦，正想讲。 Anthony， 我哋喺其中一个我哋啲 personal groups 里边咧，唔知你定院长定阿龙啊嗰啲咁样咧，喺度讲紧怀仔。但系 今日讲嘅我 唔系啊，个零两个礼拜前啊，我已经即刻话呢单嘢好鬼啊。点解我觉得鬼？第一，如果我做一个区议员，一个月起码30到50个 case，一个月啊，喂。怀仔呢啲咁嘅个案，我哋接唔少啦。个零两个月一总有一单嗰啲咁嘅 case 啦，点会走去开记者招待会？咁你咪好唔得闲。 而且佢真系冇理由唔知佢样衰噶。 喂，我一年 佢样衰嘅话，你其实你 唔关样唔样衰事，你攞亦都系又攞唔到重点。 唔系啊， 你我用翻我区员嘅角度解释俾你听，你成个问题，你跟住你先讲嗰啲样衰嗰啲嘢啦。我一年300-500个 case， 我要开记者招待会。我咪日日开， 仲要攞得行街纸啫， 仲有行街纸同身份证系两码子嘅事嚟噶嘛？ 系啊， 第三，一政府人民嘅兵事务处已经公布咗啦，几年嚟得10几个 discretion 系俾人攞行街纸噶嘛？ 系， 喂，嗰个根本就唔捻系问题， 个成功率好低嘅，其实系， 即系你搏唔到懵啊！喺香港咁嘅环境里边啊， 系，而且民情系反弹好紧要。 陈婉行出嚟做，嗱，你话如果呢样嘢系梁耀忠做咧，好正常。 左 交，因为点解梁耀忠系好中意攞啲咁嘅个案咧，系generalize咗佢变成一个社会嘅问题，系反映出嚟噶嘛？但系梁耀忠话俾你听，如果呢个咁嘅 case， 佢都唔会做、啊，佢都唔会咁样做、啊，因为点解？喂，大佬，而家你中统矛盾咁激烈， 系 喂，如果我？是陈婉娴或者我以前的做法。 你低调做咗佢啦是吗 打个电话搞掂啦张行街子。如果你真的有实情的话是吗他说他老豆老母冇人照顾他嘛。第四点讲漏咗争啲。九年嚟都攞唔到张行街子 冇可能。 喺度猫喂真係奇怪到阿奇呀真係大哥。喂九年嚟都唔識搵陈婉娴 点解係今时今日先搵呢 唔识揾李华明，唔识揾梁家杰，喂，求其个议员打个电话，搏3个月嘅行街纸容乜易啊？不过搏唔搏得到落去系另一个问题啦，冇理由拖九年噶嘛。跟住你头先讲嘅第五个 point， 屌又样衰，又走去打交， 系嘛？又走去拱人，开记者招待会，大无私让，连口罩都唔戴， 系 有冇搞 错？唔系呢一点我有一样嘢， 鬼到啊！ 嗱，呢一点我仲有一样补充添， 诡异到啊， 系好紧要。 佢仲要 嗱，佢自己讲，佢系声称佢系话咧，佢声称话咧，阿陈宇系承认咗系要俾啲压力俾入境处啊嘛。你压力何来啊？压力究竟系一定系你嗱呢样嘢公开咗之后，你紧系 predict， 你紧系即系以为系会即系得到大众嘅同情啦。但系问题就系话， 肯定唔会啊。 咪就系咯。 喂，呢单嘢如果你真系俾我，我真系俾佢说服得到，我好同情佢。 嗯， 我都系私下做啦。 你唔会当佢 Betty 啊嘛？ 你作为立法会议员，打电话俾入境处处长。攞張幾個月嘅行街紙，每三個月續一次，用乜嘢啊哥？ 喂，仲要佢仲要選擇今日嚟講話要要求遣返， 係啦， 係今日呢個時候嚟講喎， 係啦， 嗱呢個係第六個 point 啦， 佢驚你唔死啊，好似 而但係有一件另一件事咧，又仲係更加巧合喎，就係、是、因為有人咧， 你捱咗九年，你連呢幾日都捱唔住， 係專登去喺六四嗰日去。即系其实叫做分散嘅注意力，一嚟啦，二嚟其实佢系想抹黑呢个社稷嘛，即系佢又出张咁嘅单张，就系话即系呢个叫对准政权啊嘛，系咪、 嗯？ 然之后就话即系要支持呢、这个阿怀仔啊嘛，整咗咁嘅嘢啊嘛。 喂，佢嗰个口号好似唔错嘅，屌！佢话你唔应该系针对呢、这、一个， 唔系象征度系高嘅，象征度系高嘅。 嗰句口号咪就我哋平时噏嗰啲咯，对抗政权啊！ 下面有制约扶倾，义无反顾，细字咁样噶。 佢直情佢系喺阿 里面拣字体， 村长个倒帽倒翻嚟噶啦，啲嘢系。 最好笑的一样嘢系做啲咩咧？你社民连回应又唔系，回应又唔系。喂，大佬，即系老实讲，你问我做主席，我真系。喂，嗰啲立场系我嘅立场嚟，不过俾呢班契弟偷咗我嚟用。 咩啊？你话我？你话我咩？你话我即系叫划清界线，呢啲唔系你嘅嘢嚟嘅咩？你唔系制约扶倾嘅咩？吓、啊，你唔系支持呢新移民嘅咩？你唔系左交嚟嘅咩？喂，你哑晒啦！ 因为你分唔到个 form 同埋个 substance 啊，阿哥，你反对人哋偷你嗰个 form， 但系人哋会理解哦，乜原来你唔系支持呢个 substance 嘅？你平时 即系攞咗你套语言代你讲，塞啲说话入你把口度， 喺一个好唔适当嘅时间讲啊，仲系用怀仔呢个例子啊，大哥。 但系呢件事， 怀仔呢个例子，全香港我上两个礼拜咁忙啦，我都冇得闲理啦。喂，边个左交出嚟出个声啊，大佬？咩大家都觉得好卵鬼啊，大佬。 好鬼啊，屌真系 诡异到不得了啊！ 跟住仲要安排个靓妹出嚟喊啦，系嘛？ 喂，你咁奇特 大城学校。 喂，社民连真系当灾啊，大佬！ 系啊，当灾啊，屌！ 真系当灾啊！喂，求其真系出个声明啫，所以个包仔仲不停喺度 share， 即系少女碌底啊，大佬！ 唔系，但系你 越 share 越咪越大镬，咁人哋我第一个问题问啦，咁你赞唔赞成嗰啲立场噶？如果人哋玩你嗰啲友啊，我梗系知呢个根本系阴谋一部分啦。 唔系咁，其实点解人哋又装得到呢？因为社民连本身冇立场俾啊嘛。如果佢一开始佢俾咗个立场话。喂，如果佢真係有需要嘅，係當然係支持佢去攞酌情權，但係我哋要核查係咪有屬實嘅事件咁樣，你至少你俾個比較穩陣啲嘅立場，一早俾咗又唔會有人裝到你啊！問題你喂一個咁嘅大本營，你自己都已經怕咗件事唔出聲啦，人哋梗係裝到你啦。 唔 係，你冇攞個話語權啦。 最標準嘅答案就係其實你相信法治啊嘛， 係 交由呢個入境處去調查啊嘛。 咪就係、 是、其實最標準咗呢樣嘢。 先講話，喂，呢、這個居港權同行街紙兩回事。社民连都好似冇讲喎，冇发个声明。 唔系你要 make 嗰个 clarification 啊嘛，你唔可以俾个包仔继续煲大嗰样嘢啊嘛。 咪就系咯，佢唔出声咪俾人装到咯。今日 阿哥，你去到美国啊，你而家话我要要求政治庇护，金英哥你实掂啦，系咪？去到啫， 我才不会啊， 系咪？我当喂美国佬都俾几个月行街纸你啦，即系俾个 visa 你啦，阿哥。 其实攞行街纸唔好行嘅咋，大佬唔使开记招噶， 冇错啦。 喂，好啦， 你话攞身份证开记招，我就觉得唉都值得。 喂，呢单嘢真系鬼啦。咁但系而家嗱，成件事完咗啦，今日咧就佢就 乜嘢咧？ 唔系边个最开心先？ 重要嘅呢样嘢。 啊，边个最开心先？成件事坏仔 完全转移咗所有大家人嘅视线，因为点解咧？当你要参加六四烛光晚会嘅时候，虽然你话我要对准政权都好，你点都对嗰啲人有少少感情啊！扑街系嘛？系咪？即系例如打折吓，我用翻佢哋班友仔嗰啲逻辑，屌我好憎嗰啲非洲黑鬼咁样。 嗯， 喂，咁非洲黑鬼有冇伊波拉病毒？有冇艾滋病？关我 Q 事咩？阿哥，好啦，而家你制造紧呢一种嘅仇恨，咪就系、是、转移埋去个政权，你都觉得我唔捻应该理咯？ 唔系群众， 喂呢下先至扑街嘛！ 群众斗群众啊嘛！ 喂，嗰、那个咁嘅坏仔啊，攞我哋香港人嘅政府嘅资源喺度搏晒懵，跟住好似 Anthony 咁讲，嗱唔系我同意啊，又肥又样衰， 又着错衫。 喂，点解我要同情啲咁嘅人啊？喺呢一个 moment， 你谂翻，六四啊嘛，大哥， 其实系 系啦系啦，今日 exactly 就系今日六四啊嘛，就系、是、其实系令到呢啲即系叫做本土派领功啊嘛， 唔、嗯、所以我嘅结论好简单、嗯，你不可以忽略咧呢啲所有细小嘅事件里边咧，都唔可以脱离咗背后一个嘅力量咧喺度操控紧。 咁其实你成件事， 我冇证据，但系我觉得太诡异啦。 系，而且 你如果一抽嚟呢个分析嘅话咧，你就逐单逐单同佢称， 非常之 好。我哋就落入迷惘啦。 系啦，而且我觉得 我哋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你谂下怀仔呢单嘢几奇特？陈婉娴做咗几年立法会议员啦，九四年做到。上一屆，跟住後尾俾人哋懲罰完之後，又翻翻轉頭。 唔係佢咧，政壇冇屎忽嚟噶啦。 今日仲要講話，所有決定都係阿婆做決定。喂，咁你做咩立法會議員？ 喂，佢同我做區議員嘅時間， 咁不如個阿婆做立法會議員啦， 係一模一樣啊！做咗廿年啊，咁有經驗呢啲咁嘅 case， 要 handle 一個行街子容乜 Q 二啊？係 啊， 使乜吹到咁撚大啊？带晒人出嚟开记者招待会，你又唔系 challenge 紧成个政策同埋个制度嘅问题？ 喂，但系佢有咩必要？佢送张好牌俾呢个本土派上咧？点解咧？ 佢唔送呢张牌，你点可以制造对呢班人嘅仇恨？跟住你咪觉得六四我唔应该去咯？ 哦，因为大家有个一个公敌，咪有个共同敌人。 觉得 个共同敌人咧， 中国系威胁。 即系呢套系成套陈云云嚟嘅，大哥。喂，呢班系咩嘅民族啊？呢班人系低等民族嚟噶嘛？加图健讲佢系小龙 DNA 嘅人嚟噶嘛？佢有冇民主关个卵事咩？第一唔捻关我事，第二呢班人有民主仲捻大镬，亦都唔值得有民主。咁我去乜捻嘢六四烛光晚会啊？ 即系你咁样， 我要求咩结束一党专政啊？关我叉事咩？ 你咁样代入佢嘅谂法啊 ？Exactly 系嗰套套路嚟嘅。坏仔呢单嘢出现嘅时间用嘅手法系完全不合乎常理。 嗯， 系完全系冇 point 嘅。你包咗系咁炒，喂，老实讲，你问，喂，大城小学都阻阻地嘅呢间学校，喂，但系喂，老实讲，天主教学校都会一定会收啦，一定会收，因为你教育嘅目的就系有教无类嘛，我理得你，个连友系攞行街钱定攞临时身份证定系还是攞永久居民身份证嘅，大哥，冇关系噶。多个人多双快，屌卅个人同卅一个人， 而且收唔够生咧，屌大镬呢样嘢， 系嘛？ 唔系，同埋你国际人权公约，你就算攞咗行街纸嘅儿童，系保证一定要有受教育机会噶嘛？呢个系其实系 你个原则要讲清楚， 我哋基本法都有讲明噶嘛。 事实上 系 讲明 啊嘛。去批评佢呢单嘢嗰啲人，咪仲捻晒鸡咯？喺我角度就系、是、今日有篇文嘅仙人掌啊。一行轻死啊！屌，睇完之后，喂，佢都当啊咁迷雾。屌，不如你翻深圳啦，深圳咁正咁，鬼唔知阿妈女人咩？屌，大佬，但系因为呢一个系个 trap 嚟噶嘛，大哥，就系要中呢样嘢啊！等你，唔系点样制造仇恨啊？唔系点解你觉得要中港区隔啊？佢有冇民主关我咩事啊？呢班咁嘅素质嘅人，成日喺度博懵，喂，成套阴谋。是完全俾我推论得到合理。 唔系佢就系要分或者咁讲离间中港两地人民，然之后咧仲要你中港两地人民咧就互相对立。咁但系对立起上嚟嘅时候咧，呢、这个就系数字游戏啦。喂，你讲数字嘅时候，你就系13亿人对呢个700万人，其实对香港人嚟讲系冇好处 嘅。唔系呢个就系老萧嘅讲法啊嘛。佢认为你根本系完全斗唔过啊嘛，策略。 系系系系。 但是我觉得就是所谓离间和分化中港两地的人民的重要性是在于是令到当权 不可以给你串联。 在管治上面是特别方便，因为不能够串联嘛。 是啊，分化嘛。 所以 分而治之。 我这个的结论是来自于整个雨伞运动，为什么我们失败得那么惨？ 分而治之嘛，就是 我们就算挨了79日，因为我们没有中港人民的结合，给到压力共产党，所以他寸步不让。你想想个问题不是就 是这样？所以其 实。现在他继续制造这种鸿沟呢，其实对管治者来说呢，是最大的好处。 过往二十几年，其实司徒华其实啱的。他就是攞住我爱国，但我爱民主中国。你又抽清唔到我讲港独喎。今日喺道德高地上面，你抽清唔到我又可以又来去自如啊，喺呢个政治运作上面。其实呢个策略先啱喎。反而依家人哋话喂打破呢个局面，就话要港独，话要本土要区隔嘅时候，其实我哋嘅即系策略，我哋博弈上面系更加劣势喎。处于 金英讲中嘅 point 就系咧，司徒华咧喺呢个问题上边咧，佢嘅警觉性系会高好多，同埋佢嘅谋略系会高很多。佢一定会嗅觉到呢个问题，因为佢系有街头智慧嘅。虽然佢未必会睇 Facebook。 佢都系共产党嘅人嚟噶嘛，你要知道。 唔系，佢一定估到咧，呢一个系成个阴谋嘅一部分嚟噶嘛。所以如果我系泛民嘅主流咧，我一定去走去揾阿司徒老华。 哦，即系 华噶，一定敲佢门啊，大佬！你拜山嗰阵时候啊，问阿华叔啊，大佬点搞啊，大哥？点啊？如果你在山嘅时候，你点样去应对呢个问题啊？ 点啊？用圣杯啊，谂住 要问米啊，大佬。 问米啊，问米都要搏一搏啊，大佬。喂，系司徒华先攞到呢咁嘅屎桥咧。虽然佢系共产党嘅人， 系 咪或者佢有大局思维咯？即系其实你 suppose 喺退联潮嘅时候，尤其系针对你学联同埋呢个支联会合作之间，佢可以咁样去追你嘅时候，你应该有咁 sensitivity 啊嘛。而問題就係話何俊仁一啲 sensitivity 都冇啊嘛， 所有成個泛民，包括埋學聯嗰啲領導層在內，冇人有呢個警覺性。 所以其實 我哋都冇噶，我哋都係即係中途差唔多冇得救嘅時候，我哋先知道係好撚大鑊咋，先喺度屌咋。 所以領大嘅周慧樂咧， 唔係，所以你覺得好撚奇怪嘅，成個網上世界， 你睇翻 主力係得花生台屌嘅啫嘛， 咪所以咪 金英同我咯，咪俾人點名咯， 咪所以你睇翻啦， 加細良咯， 陳雲同埋阿黃毓民、阿黃楊達咁樣，佢哋不停講話要中港區隔，但佢哋唔夠膽講話自己搞港獨㗎。大家听下，但佢又制造咗呢种气氛咧，就俾中共又可以抽秤。我你哋开始有人搞港独啦，咁样。 但你又唔系系啊？ 咁但系你食你谂下，你边个中箭咧？中箭嘅又唔系双簧，又唔系陈云嘅，中箭嘅就系民主派啊嘛。 佢真系好奇怪咯，即系你又要建国，但你又唔系独立，你唔独立点样建国？ 所以你翻开去谂呢个问题嘅时候，你唔可以当我呢一个系阴谋论，你当呢个一个假说。呢个系我背后一个假设嘅时候，你发觉系咪天衣无缝咧？ 系呢、这个局一定系 set 得好硬啦。 我 elaborate 头先阿金英嗰个观点就系、是，搞话自己要即系建国啊、反共啊嗰啲咁嘅友咧，其实冇人喐噶。 系 而家阿爷攞个藉口，你谂下，上个星期讲紧政改方案嘅时候，无端端喺度讲。话就算你选赢啦，我都唔会俾你咩噶。 系啊， 因为你嗰班友仔就系勾结外国势力啊，推翻共产党嘅统治。哇，大佬配合到天衣无缝啊！ 唔系或者咁， 好似啲笋位咁啱啱吸入去啊，扑街。 系啊，啱啊， 系咪啊？ 仲要陈云又去台湾同阿林竹水对谈咧？ 冇 做。喂，你都唔去打嗰条友同林竹水对谈？ 系啊，喂，嗰阵阿刘慧卿又去台湾话尊重台湾人民决定，俾阿妈到飞起。 你知唔知啊？我2014年啊，你知陶君衡已经退出江湖嘅咧。你睇文汇，你用 Wise News 啊，因为嗰个电子报纸 search 陶君衡呢个名字。是百几二百篇报道，全部是讲紧华人民主书院嗰啲咩收问美国民主基金会嘅钱啊，点样同台独嗰啲人一齐啊？哇！我原来俾人揼得咁， 喂，大陈云冇喎， 冇啊！你问下肥仔啊，出边嗰个啊，佢帮我做 search 噶嘛，全部 make 晒 summary 俾我睇啊！屌我都冇人见过噶喎，大佬啊，人哋系文汇大公嚟玩你嘅，大哥已经定咗胜利啦。而家佢就係成个套路都係咁。 冇讲话咩啦。 你俾好个笋位人嚟入你呀、大佬。 咪戴耀廷呀、搞个雨伞运动呀、天连到陈文敏都要俾人搞呀。但係喂喺岭南教书嘅陈文 一個人，喂，冇咩外港力啊、外港之星啊，走過去投訴嘅喎、 啊，即係冇人捉。 有乜陳文敏都唔關事啊，佢只不過見到啊，知道啊戴耀廷有收捐款， 唔 係，佢都要俾人坐啊。 你唔係咁嗱，呢、這個文匯都唔係冇喐過雙簧嘅，但係問題就係嗰啲唔係真喐咯，即係好簡單就係話嗱，你鬧係鬧得多，但係反過嚟嚟講咧，即係你揾咁嘅李思嫣去搞佢啊，然之後你報道啊嗰啲，反而幫佢做咗勢， 呢啲叫。轻轻， 但系问题就系话 举起啊，爸爸， 你有冇试过嗱？有一件事件就真系非常之鬼啦，就系嗰阵时法国佬搞个法国大革命啦， 啊冇人， 唔系佢自动撤控啊， 系啊， 做乜嘢自动撤控啊？ 系 点解自动撤控啊？你有晒片，有埋晒相噶， 仲有。王杨达林清祥之前话拉佢旺角差馆告佢五十几条非法集结罪， 去咗边啊？ 一定话俾你听，而家我估嘅形势就 系 无疾而终， 仲可能可以去选添，安心去选添。 如果你真系告佢，是但揩一条佢都扑直啦，大佬点选条毛啊？喂，呢、這个唔系配合嚟嘅，呢、這个仲唔系同老共嘅 嗱光环佢攞到，告佢嗰阵时佢攞光环，但系问题就系永远唔会真喐佢嘅，真系搞嘢呢样嘢就。喂，咁啊，仲有一样嘢咧，其实我哋今日想讲嘅就系，其实今日晏昼嘅时候咧。咁啊，即系呢个十一国全部都系欧盟嚟嘅，十一国领事咧就见呢个泛民，就叫佢哋待住先，劝佢哋待住先。然之后咧有某一位领事就讲到明，就系话，唉，死咗条心去啦，中国系唔会俾你有民主噶，啊，不如你还死掂死，你不如待咗先啦，待咗唔会有死嘅，其实系。 喂，我覺得 佢講喎。 喂，這個報道咧，即係再補充少少一點咧，佢就話，即係中國有民主又好困難，所以咧，因為佢冇民主嘅情況之下，佢而家俾你一個形式上嘅補選都好啦，你都要殺住先，唔係補選係普選，你都殺住先啦，大哥。喂，這個講法咧，你有冇覺得係有啲詭異嘅地方係在於咧，係阿耶國佢哋嗰十一國。即係有咩瑞有挪威啊，有咩北愛爾蘭啊，有英國嗰啲，喂，全部嗰啲係歐盟大國嚟嘅。 嗯， 嘅領事見你嘅泛民主派嘅主流叫你待住先，呢樣嘢先至奇特啊嘛！你諗下，曾玉成都已經露咗口風咧，之前 啊，之前佢寫篇文啊嘛， 佢咪話啦，喂，其實咧應該叫佢哋背後嘅主子啊， 係啊。 去游说佢哋啊嘛， 系啊，而家就系咁样啊嘛，真系行呢一着啊嘛。喂，你而家唔见 美国佬叫完，跟住咧就揾成个欧洲联盟嚟出嚟焗你。 你美国佬同你讲啦，屌！ 美国佬啊，旧年十一月已经同我讲啦，我啲大军佛东爆出嚟啦，我已经话佢都话俾我听啦 ，get something rather than nothing。 而事实上真系有，其实解得通嘅，其实系你见到而家咧，欧洲好大镬。欧洲最大镬嗰样嘢咧，就系呢个欺债问题。欺债问题咧，而家其实你见到成个欧盟咧，即系三头马车啊，德国啊，即系或者你拉加德啊嗰啲全 Q 部咧，都唔肯救。咁但系将个波咧推咗去 IMF 嗰度，而 IMF 咧早几日咧，佢话哇，而家人民币咧，即系自从咧即系升咗值之后咧，即系其实佢嗰、那个即系价值咧，其实系应该被肯定，甚至乎。就话系可以增加佢嗰个特别提款权，即系话你其实可以人民币系可以做呢个国际货币。咁当你如果你喺 IMF 个角色或者你嘅 share 系大咗嘅时候，咁你能力越大，你责任系咪越大啊？你责任大嘅时候，喂，咁呢个欺债问题系咪要你去解决啊？ 咪所以你用翻之前嘅例子，老共李克强去访问英国。 系 一访问完英国， 全部都 签订咗十几亿英镑嘅协议之后，英国佬第一个跪低啦。美国佬正式其实未表态，而家佢揾啲国会议员嚟拆佬试沙煲，私下同我哋开会嘅时候话杀住先啦，有咩都民主嘅进程好漫长嘅，其实咪就系今日欧盟十一国讲嗰套嘢咯，系咪？慢慢嚟啦，啊，到时唔得嘅时候再反对啦，咁样。有咩都執住先啦，咁樣。 唔係，其實從來咧，即係我哋咁講，都不嬲咁講啦。歐美都唔可信嘅，就係、是、因為其實歐美咧，你去到國際政治 bargaining 嘅層面咧，佢只會當你美香港呢個問題咧係個 bargaining chip 嚟嘅啫， 係一隻棋子。 係啦， 當有需要嘅時候咧，佢就擺上台嚟用咧，作為一個談判。 正正就係咁樣啫嘛，正正就係咁樣啫嘛。 同埋而家係怯於乜嘢咧？因為老共係財大氣粗。 而家你美國佬，喂，佢買咗美國佬幾多債券？ 啊， 佢而家美國佬嘅經濟嘅發展要靠幾多係呢一個嘅老共？歐盟如是，美國佬如是，所以所有人而家叫你待住先嘅人，背後都係有利益喺度。 而且佢哋係甚至乎係利益共同體添啊！ 所以配合翻我哋之前讲怀仔嘅问题，讲六四烛光晚会嘅问题，你睇唔到呢一个庞大政权、呢个独裁政权嘅身影？你而家连国际政治嗰种棋盘，佢都喺度操紧盘啊，喺度焗紧你哋。好啦，你问我而家打一句问句，除非有重大变化 但你 否则我嘅赌盘系依然成立嘅，我唔认为咧喺而家咁嘅环境里边，第一我唔觉得民主党会转态，第二 赌盘你同阿李永达 泛民嘅主流都好难转态。 O、okay, K， 因为自己已经 push 到自己去到最尽。 Okay, 但系咧，我估阿爷咧，如果我系阿爷，会点样做咧？ 啊， 我出一招，你包仔全部玩完，点样？ 边招咧？ 将机构提名撤销咗佢。 啊，估到 八分一冇入闸。冇出闸，只有入完等于出。咁你要定唔要？ 系咪咁蠢啊？ 跟住将啲公司票改为个人票，屌有乜分别？即系公司票改个人票，大哥。 咁你咪新九组。 好啦，送多个咩咩话咩白票首尾门俾你，屌！我都谂咗好耐，我都先明佢个 concept 咩？即系原来用过半嘅话就再嚟过咁样，咁戆居嘅制度都有，屌都度到出嚟嗰班友真系，啲泛民嗰班友真系真系饭桶嚟，大哥。 嗯嗯嗯， 我俾晒呢三样嘢你，你点？共产党而家讲到明咯，我都话俾你听，第一提名委员会1200人系好容易控制噶嘛，你真系攞唔到百分之一嗰阵时候，你点啊？第二选举佢而家已经操控埋啦，边个赢边个输，基本上佢有700%把握。第三而家开埋口，你赢我都唔委任你啊。系咁你扑街啦，佢真系抛我头先嗰啲方案出嚟同你妥协嘅时候咧。你 然之后就用民意嚟压你啦，因为民意其实系已经有疲态。你成日将呢个叫政改咧摆喺个议程度咧，即系其实嗱，又系玩咗样嘢，中共就系玩咗样嘢，同你斗时间、斗耐性，时间喺佢嗰边。 但系我最后嘅结论就系、头先我觉得咁 favorable 嘅方案能够通过政改方案咧，阿爷系唔会出的。即使有保险系数喺度，都唔会出，因为从来。佢都冇诚意系过上个礼拜嗰个咩啊？张德江啊，李飞啊， 李飞 走去见泛民做场戏啫嘛。我系泛民啊，嗰日我咪同佢哋讲话，我如果系我系你，我点都唔去啦，大哥。你松动咗八三一先同我讲啦，你冇得松动八三一，我上嚟做咩啊？听你训话，大哥，各自表述大家嘅立场啊。所以我嘅结论就系、是，而家做咁多嘢都系一场戏。根本就系唔想政改方案过啊嘛！如果你话俾佢听，而家有人待住先啊，阿爷真系惯低嘅，话俾你听啊，佢真唔知点算啊，大哥，因为佢打佢措手不及啊，所以头先我讲嗰啲咁嘅妥协方案，阿爷系唔会做嘅，俾你听。而家就等佢死。 唔系，同埋阿爷都冇真系咁制啊，连阿汤家骅寻日都仲系话。其实否决咗政改系好啲，汤家骅一个咁嘅指标啊，温度计嚟嘅，佢都话要否决，即系阿爷根本就冇揿过掣， 冇揿过掣。而家所有嘢话俾全世界听，包括同美国佬讲，同欧盟嗰啲阿哥讲，话我好想过，其实呃你噶，其实根本佢就想原地踏步，似模似样做长戏，有普选嘅形式，冇普选嘅实际嘅嘢就抛出嚟。你实唔过噶， 咪所以其实你 唔过咪好咯。 你睇睇个 过佢仲惊啊， 系啊， 唔过就点咧？关我咩事啊？我俾咗你噶，你哋唔要啊嘛。你自己翻去再谂多几年先啦。 欲拒还迎啊！好，休息一阵。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阀。